你估未咁多年啊，未試過有大陸人係被其他，即係唔好話其他方法啦，係被誘翻大陸。 係， 你咪喺大陸喐佢咯。即係如果你真係忍咁忍唔到嘅，但係而家 法輪功咪好似話好多人都係喺香港俾人 夾翻 嘅。你唔好話咩啊？你估有啲高官偷咗落嚟，翻有啲都係翻去都先俾人拉㗎。你咪用內地犯嘅法去拉佢咯。咁呢啲佢冇辦法啦，佢翻咗大陸。但係而家我覺得最大鑊嘅就係佢完全，我明白點有啲人對一國兩制失望，唔好話失望，直頭係完全冇任何信念啊嘛。因為就係李波係一個例子啊嘛。即係予取予攜啊嘛，而家。 係。 我鍾意俾面你，我就俾面你。 無端端點解 BNO 咁搶手啫？ 係。 係咪啲人話喂阿土你又走去攞 BNO， 我話我嫌我 passport 靚嘅喎，同埋同李波都冇關係喎，大佬，我之前已經講咗話我想換咗佢，但係而家你諗下，連一個即係跌咗落水，你拉住條草，你一定沉落水㗎啦，你有乜用啊？你喺香港揸住 BNO， 但係其實嗰種係心理作用。 唔係Ivan， 我自己都有啲嘢想即係嚇請教下你啦，因為其實最近即係我哋都去台灣啦，咁我哋同嗰邊啲人都傾過偈，就係、是、覺得。嗱，呢、這個台灣嗰邊，佢哋有周子瑜事件，嗱，呢、這個即係對佢哋嚟講有身份危機，即係激發到出嚟。咁、香港，喂，咁我哋自己都有呢、這個銅鑼灣書店事件啦，係咪？喂，咁但係即係嗰個反應，兩地人民嘅反應係非常之唔同嘅。即係台灣人咧，可以將嗰種憤怒化為呢個選票，但係香港人咧，就將嗰種憤怒，唔知香港人仲會唔會憤怒添啊？即係 化成無奈攞 BNO， 咪即係走佬咯。即係咁樣樣，即係嗱，尤其係我哋見到雨傘運動之後咧，幾次嘅大型嘅遊行啊，都唔會有人出嚟嘅，即係後只係淨係後生嗰班啊，已經唔出嚟嘅啦，已經係。 但唔好咁快絕望住， 係嘛？ 我唔會，我覺得李波咧，係兩個第一點，對某啲人嚟講，呢我現身說法咧、就是，我真係有個行家， 係 佢對李波嗰件事嗰晚佢真係同我講，佢啱啱生咗啊， 係 生個細路， 係啦，佢真係啱啱生咗，佢我都想走咯， 係啦， 即係佢我以前冇㗎，即係佢同我講，佢我以前唔會諗呢啲嘢， 嗯， 但係而家因為啱啱有小朋友，正常啦，加埋李波呢件事對佢嚟講太震撼啊嘛， 係 佢想走，我明喎、因為你仲可以點啫？呢個係其中一個，就係、是、回應翻你剛才嗰個 講法，正正就想講啦，就係話喂。我哋見到就係話佔領運動之後呢，其實我哋傳統嘅一啲社運模式遊行嗰啲完全唔 work 啦，已經係再吸唔到啲人出嚟啦、你覺得就係話喂滿建即係我哋喺即係參與建制，即係譬如好似選立法會咁樣又好，即係社運又好，你有冇認真諗過就係話我哋喺嗰個社運模式又好，即係立法會入面都好，我哋要點樣突破呢？ 我明白嗰個樽頸，其實我都分即我 share 同一個無奈，但係我又調轉諗咧，就係你一係你就走嘅啫。如果你選擇唔離開嘅，你留喺呢片地方，一係你就選擇麻木。但係如果你係有一個有感覺嘅人，你就只能夠喺你可行嘅空間去做，包括就係咩咧？喂，咁你能夠勸嘅呢個朋友，喂咁啦，你走唔走？你唔走啊嘛，咁你起碼去投票先，唔該。即如果你连你僅餘嘅呢個投票權你都唔用嘅， 係 咁你自己死咗佢啊！ 我想問你啦，你接觸到中產階級喺香港咧，係咪好多啲咁嘅友咧？ 嚟選擇應該話準備離開嘅，的確，尤其是有小朋友或者啱啱有或者小朋友仲係細。 我經歷雨傘之後咧，我曾經閃過一刻咧，我唔會再留喺香港， 係 冇希望，因為點解咧？我哋已經用盡曬所有possible 嘅方法， 系 去改变呢个世界，发觉系完全。 唔系你唔好话走啦，即系你就算你话生小朋友，你会唔会有咁样嘅意欲啊？ 我本身对小朋友冇咩兴趣啦。 唔系即系起码一代嘅人咧，已经系即系有一种，即系系自然而然地唔会生。 的确咧，我哋有制之间咧， 唔系我哋呢一代人咪少咯， 系 因为我哋经过八九民运， 开始少啦。 你唔好害啲细路啊嘛， 系 咪？ 但我而家身边的确都系讲开走咧，同我同辈嘅中产阶级，有一位咧就今年真系同个啱啱出世两年嘅小朋友回归加拿大，即系佢太太本身唔系加拿大嘅，但系佢即系佢愿意搏啦，佢哋